我说梦随风而去，支撑大海的是你，你带来花的消息，偏又凋零，转眼就无成名。多少爱化成春泥，断红残影，余生中听得见委屈。究竟是我还是你，任性负气，绝情多疑。曾经心如爱，情如海，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。如今风不来，花不开，谁一边相思成灾。存在夜未央，天未白，等着爱红红别走来。与你总有相遇，大地初开。我说梦随风而去，石沉大海的是你，你带来花的消息，天又凋零，转眼就无成影。多少爱化成春泥，断红残影，余生中听得见委屈。究竟是我还是你，任性负气，绝情多疑。曾经心如爱，情如海，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。如今风不来，花不开，谁一片相思成灾。存在夜未央，天未白，等着爱恨不灭走来。与你总有相遇，无大地初开。心中独白，只盼也无猜，也不怪，不再让相思存在。总在夜未央，天未白，等着爱红红烈烈走来。与你总有想念，无大地初开。与你总有想念，无大地初开。